嘟嘟嘟哦哦，有梦想的存在，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。 简单的一句话是我

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爱恋

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， 就让我们的过去就到此结束，再一次不再迷糊，相信爱是感动的最远处，那些幸福就会满足，不再让你哭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公布数据显示，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开局良好，诸多指标表现亮眼，GDP 同比增长6.9%，超出市场预期，居民收入增速重新跑赢 GDP 增速。 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 中国移动对外宣布，近日发现数万名安卓手机客户感染了一种彩信推广类手机恶意软件，造成话费损失。该软件伪装成手机系统升级链接，诱导客户下载安装。截至2017年3月底，全国机动车保有量首次突破3亿辆，其中汽车达2亿辆，机动车驾驶人超过3.64亿人，其中汽车驾驶人3.2亿。 北京市燃气集团手机客户端北京燃气正式上线，未来将服务本市580余万燃气用户。另外，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申报燃气报修、预约巡检、预约管线拆改签等。 把微笑当作信， 抓不住你。像太阳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。郭富城与女友方圆的婚礼在网络上刷了屏，在郭富城方圆婚宴的现场，方圆的爸爸很激动地对郭富城说，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的，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，希望你好好对待她。现在在听到这首歌曲，好像觉得能够回到很久以前，在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，也更别说什么 WiFi 了，那个年代很慢，慢到听什么都觉得很美好，在收音机里放一盒磁带，回到那个每个人都会无忧无虑的年代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歌，田震，执着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

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，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，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，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我不要你怎样，没怎样，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，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，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。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，不管能怎样，我能陪你到天亮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车主们大多时间会穿梭在市区，去商场购物，去朋友家等等，市区车辆多，到了目的地就要先找停车位，现在市区寸土寸金，一个停车位面积要占几平米，所以停车位基本是不够用的。在正规停车场以外的地点停车时，一定要注意观察路边是否有禁止停车的交通指示牌，切不可顶风作案违章停车。在允许停车的路边泊车位里，尽可能按照汽车行驶方向顺行停车，以防道路单行造成车辆逆行，甚至导致交通堵塞。另外，消火栓等低矮障碍物由于个头小，通常都处于驾驶者的盲区，因此车主在马路边停车时需要格外留意道路两边的低矮障碍物，如果有必要可提前下车查看停车点周围的环境，以免因小失大。一般而言，背街小巷的停车位都比较狭小，所以在寸土寸金的小巷停车时，一定要尽量留出空间，不要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。在狭窄的小巷里停车，最好在停完车后将爱车的两只大耳朵倒车镜折收起来，给其他车辆多提供一些空间。另外还要注意给旁边的车辆留够开启车门的空间，以及给后车留够驶出的空间，以免其他车辆进出停车时误伤到您的爱车。如果车子在墙根下停靠后，一定要注意其坚固与否，避免发生危墙砸车事件。在住宅区停车时，尽量不要将车辆停放在阳台下面，以免楼上的花盆等物品掉落后砸到您的爱车。在昏暗处也不能停车，尽量不要选择灯光昏暗或者是人流量小的地点停车，一则是可以防止汽车被盗事件的发生，二是要避免人车被劫事件的发生。不得不在这些地点停车时，在停好车辆后，车主不要急于下车，应该先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。而在这些地点取车时，尤其是女性车主，最好是两人或者多人相伴而行。